再也没看见。当无忧的童年变成一张张相片，我渐渐体会从前的艰难。那个孩子不盼望快长大成人，那像童年一去不再来。长大以后的快乐没有想象的多，曾经简单的问题现在去疑惑。看可爱的童年变成一张张相片，我不知不觉学会了怀念。那个孩子会珍惜自己的童年，懂得珍惜已过了多年。从前的艰难，那个孩子不盼望快长大成人，那像童年一去不再来。如今我已长大，再好好生活，那些瞬间再没有错过。 网友林小姐前两天报了14天的南极半岛行程，预定了最便宜的4人舱位，共花费了8万块。据统计呢，近5年中国游客南极游呈大规模上升趋势，中国已经成为了仅次于美国的南极游第二大客源国。每年大概有5000名中国游客踏上南极大陆，希望大家好好保养，等到发财那一天，还有精力去南极看企鹅。 Raise your voices high, love will never die.

我愿意承受这份爱，陪着你打造一片天地，我的世界从此以后多了一个你，每天都是出席，无论亲近浪漫或多离奇，主角是你，我的世界从此以后多了一个你，有时天晴有时雨，阴天时候我会告诉你我爱你，胜过彩虹的美丽， 心来问你吗？ 为太在乎对方，所以才倔强地等待着。后来每个失眠的午夜时分，还不愿意后悔，却忍不住回问，说好决定要努力忘了他，为何还有泪停在脸颊？你身边是否还是那个他，期待我在你睡前问你吗，期待我在你睡前 一个 BBC 的纪录片，是关于减肥你应该知道的十件事，是全中文字幕的，通俗易懂。如果你吵了很多年的减肥，看完这个视频你就应该搞懂是怎么回事了。片里面提到说，运动之后呢会消耗更多的脂肪，远远大于运动时的消耗，后续消耗呢大概持续22小时。 get 起来咯。 掀起了最美的线条，我的痕迹将会是你最快乐的烦恼。一眼就看出你多好，我一爱上你就上道，我一触即发，快乐忍不住有点疯骚。 是不是叫我潘玮柏，飘放在心，只要我能飘着风，不用深度，不是你的国度，八二般的温度，干嘛撒野站着原地不动？呜呜呜呜哈哈，明明从第一秒追上你，哦哦，你我有同样节奏。我们超越时空。

上午9点整，我是陈珊妮，又要开始一天的忙碌，繁忙而紧张的工作需要理清头绪。